据《南朝鲜晚报》《我的新闻》报道，庆尚北道金泉市居民11月28号在金泉站广场举行第100天烛光集会，表示要求停止部署萨德，要求朴槿惠下台。另外，兴州郡居民也举行第136天烛光集会，表示强烈谴责当局部署萨德活动。